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喂，今日啊，路易咧就要公干啊， 系啦， 系啦，咁下一集先翻嚟嘅。系咁咧，上个礼拜啊，我哋讲咗一大堆嘅活动啦，或者展览啦，咁啊未有时间详细啊，系啊，未有详细同大家讲噶。好，咁我哋嗱讲下先。咁啱啱过去个礼拜就系哥哥嘅叫做乜嘢啊？ 冥寿咯，即系 点啊？即系离开佢哋嘅纪念咁啦，吓系啦。咁啊，好多人都仲系原来好怀念咯。喺街度咧，见到你咧，见到嗰啲影帶铺播嗰啲， 系啊， 哇，好多人睇 嘅， 仲系纪 念会啦，系 啊，真系犀利啊！可以六年啦，系嘛？ 系 啊，六年啦。啊，原来咧哥哥啊唱过呢个宇宙大帝嘅， 哦，系啊， 神奇大帝穿个窿嗰只。不過佢就唔係原唱，又係原唱者嚟嘅，原唱好似係威利嚟嘅，係好似錄碟嗰陣先揾阿哥哥唱嘅啫。係，係啦。咁另外原來430穿梭機主題曲阿哥哥都唱過嘅。 有，係 咯，即係當然亦都係林子祥版本，好多版本啦嚇。 哦，佢每隔兩年換一個，因為 係咪啊？ 穿梭機個温都幾長。 係啦，咁 OK， 咁我哋講講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先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串住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如果有啲咩補充資料或者有啲咩想問啊，咁可以隨時回覆我哋嘅噃。 冇錯啦。 係啦，咁嗱上個禮拜好多節目啦，咁就其實大家唔知去咗未喎，咁包括有呢、這個玩具嘅懷舊玩具展覽啦，北原之久啦，係啦，太古城啦。咁另外原來咧，Sogo 啊都會有一個嘅高達30周年嘅呢個嘅算唔算展覽咧？即係慶祝咁啦嚇。咁裏邊咧都好多嘢玩嘅。除此以外啊，原來呢個瑞華行啊，嗱頭先啱嘅朋友報料咧就話，原來4月3日到8日咧喺呢個鑽石山嘅荷里活廣場一樓明星廣場亦都有一個嘅展覽咁啦。咁其實都係買平嘢嘅機會啦。聽講話呢個超力電池盒個合金雲，我買到4嚿水啫喎。 哦，咁啊抵玩喎。 唔知係咪真啊？嗱，呢個我都係聽翻嚟。OK， 咁大家如果近嗰頭或者經過嗰頭咧，去證實一下4月3日到8日，咦，係咪真係今日？係嘛？係，我哋又喺個星期六到六音啊，因為 OK。 今日4號啦。 啊，今日4號。OK。咁大家如果喺嗰頭去經過去睇下啦。OK， 係啦。咁嗱，咁或者我哋講咗少少嗰啲畫頭先，因為有啲新嘅畫頭出咗街啊， 冇錯啦， 咁就分別係呢個 Eva 啦，係啦，第二集嘅劇場版破啊 ，The Last Vampire， 係啦，呢個全知賢嗰套嘅小夜啦，係啦， 咁啊， 有冇睇過韓永？ 立過啦， 係，咁啊點樣咧？ 屈嗰度其實拍得個氣勢都唔錯嘅，咁啊全 係啊。 出乎意料之外，有幾次後生女喎。 咁嗰套戲拍嗰陣係早過超人男友㗎嘛，始終都。 係。 係啦，有冇嘢補充下呢呢度呢個關於嗱，其實我哋之前節目 戲入返本來啲人咁啦，小說都幾冷艷嘅個造型都。 係，即係佢幾跟返嗰個卡通嘅。係。係啦，係啦。同埋裏面啲武打呢都幾犀利㗎喎，飛即飛呀嗰啲㗎喎都有。 大廈之中跳個大廈。 好似都幾勁喎。 俾成堆 Vampire 圍住。 或者我哋 key 返上去俾大家睇下啦，咁大家可以即自己去判斷啦，對呢套戲係咪正嘢啦 ,ok。 Eva 嗰個就有幾隻唔同嘅機出咗場喎。 係啦，咩嚟嘅呢？5號機、6號機咁上下啦，嗰啲係咪？ 有個好似雷射大炮咁，有兩支炮嘅。 唔係炮嚟嘅，唔知個架咁樣，唔知咩嚟嘅係。係咯，咁樣空中型㗎嘛。 上DC 多過原本嘅即係電視嘅版本喎。 哦，咁一定啦，電視嗰度冇乜 CG 嘅。 有啲坦克車啊，嗰啲感覺上都其實幾似，即係斬一斬唔知啊，但係感覺上有少少。畫得太工整定點啊？ 第三東京市嗰啲就一定係 CG 㗎啦，係啦係啦，啲路軌轉軌啊咁嗰啲咧，即係今次一樣係大量描述呢個城市變形啊嗰啲嘢嘅。 係。 係啦，戰鬥場面就全部做過曬啦，咁大家可以放心嘅。 咩隻機個造型都改咗，係 啦， 辦法唔做過曬。 二號機有個角咁樣嘅嘛，前邊係。 但係例如初號機啲色又唔係好同。 唔同嘅係。咁啊，好靚下咁，佢條片又 key 俾大家睇下啦。 好啊。 嗯，咁大家有咩 comment 啊 ？feedback 翻我哋喎。 佢好似仲有段咩喎 ？King of Fighter 嘅。 哦，系啊。 幕后制作喎、 啊。系啊系啊，有阿、啊、陈家上喺度讲嘢咁，同埋有阿边个话？ 阿、廖碧 儿啦。系啦、啊，冇错，竟然系廖碧儿出嚟讲喎，唔知系咪无线拍嘅咧呢段？唔系好大主角嚟啊，佢但系呢套嘅成套都系佢讲 嘅。演员即系。嗯。咁佢起码叫作星啦、 啊。O K。諗都幾得意嘅 ,ok, 即係佢又冇乜點影啲乜嘢喺度講嘢嘅啫嗰段嘢。 係佢淨係啲人都係著曬啲 戲服啦。 咁飛來飛去咁應該唔係正式咁啲人免衫都未冚上去。 係。係、啦即係純粹訪問咁大家又 keep 俾大家睇下呢個。 好啦。 係啦。係咁講返北原智久咁上個禮拜應該係前個禮拜啦咁我叫佢睇過下嘅。係。韓永有咩想知道呢 有啲咩值得睇啊？其實 有咩值得睇？嗱，咁啊，門神嗰一對嘅超人一定要睇啦。咁好多人都係圍住嗰對成七八尺高嘅超人喺度影相啊。 係啊。 諗其實嗰七八尺高嘅超人咩嚟嘅咧？ 個位置啊。 咪就喺個入去嗰度咯。 哦，入去嗰度。 係啊，其實好細嘅就嗰個地方，唔係好大，因為啲玩具唔大啊嘛。咁啊，其實一堆咁嘅玻璃櫃咁樣咯。 個位置 exactly 喺邊度啊？ 咪就係你咁講啦，你搭地鐵上太古城嗰層，跟住直行已經係㗎啦，就係嗰層冇錯啦。 即係之前平時擺雜記啊，擺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啊 ，OK。 係啦，你去太古城嗰個地鐵一上嗰度咁，你直行直情係嗰度嚟嘅。 係啊， 好易去嘅，一入去見到啊。 嗱，除咗嗰度啦，仲有啲咩值得睇？好似話有啲好舊嘅，直頭海豹叢書咁嘅造型嘅漫畫啊，同埋有啲 哦係啊，嗰啲。系啦，啲裝潢咧真係有少少海豹叢書嘅喎，咁當然黃黃地啊冇辦法嘅，因為都幾舊。 有冇啲我哋熟悉嘅 character？ 嗱，我淨係識小飛俠啫，咧其他嗰啲咧有幾個 character 咧係例如，嗱我名啊唔記得，我冇影相都冇抄低，咁好似麥克高高高咁嘅，咁係一啲賽車手，但係個樣好細路仔嘅。 即係一個幾歲嘅揸住個賽車。 係啊，賽車英雄啊，佢個畫到咁啫，當年黃小虎都畫到咁嘅。 哦，系当年系咁 啊，系啦，即系佢个古仔里边，佢就唔系细路仔嚟嘅，虽然都系青年啦，但系个造型又画得比较细个啲咁解啦，个样。咁另外咧有一堆啊，系啲特务啦，特务乜特务物咁样嗰啲啦，系啦，即当然啲名都系啲英文字母嘅，例如 K 啊咩咁嗰啲咧。 O K。 系啦，咁一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另外咧，当然有一大堆少女漫画。 系。 咁当时嘅少女漫画咧，啲样咧就反而比而家画得仔细一啲嘅。 系咩？ 系啊， 系哦，不过而家就其实几强求美型嘅，全部瓜子口面啊，好长身。 老实讲，嗰啲十三点啊，大番薯嗰啲样咧，真系喺呢啲度走出嚟嘅，我觉得。 哦 ，OK。 系啊，好似嘅。 系。 你净睇睇下，咦？呢个咪大番薯？咦？咪睇睇呢个咪十三点啫？你会有啲咁嘅感觉。 不过你可能设计都系咁嘅造型。 系啊，都系咁啊。 哈利咁嘅卡通版都系。 冇錯， 番薯咁啦。 即係當年嘅漫畫人物都係大致上係咁啦，無論西方又係咁。 一個肥仔，一啲高佬或者瘦佬咁啊。 我相信都係由西方嘅漫畫度演變翻嚟嘅呢啲樣，係啦係啦。咁當年都係即係大家去模仿啦咁樣啦。 啲玩具方面有我哋熟悉啲咩咧？超合金啊， 其實七十年代嗰啲超合金佢都有小部分喺度。 最初代嗰啲啦。 都唔係㗎，即係我哋見過嗰啲合金佢都有嘅，咁但係咧嗰啲就唔係最珍貴啦，因為嗰啲其實我哋平時喺啲懷舊鋪都仲見到。咁但係咧， 我哋嗰啲嘅價值可能未必夠啲鐵皮機械人咁。 係絕對唔夠啊，因為咧佢嘅玩具真係由三十年代開始嘅鐵皮，三十年代喎，大家諗下。 哦 ，OK。 係啊，即係明係嘛明治時代。 可能都仲 係 啲上鏈鐵皮嘢。 冇錯。最初陣冇電嘅係啦，係用呢個所謂髮條去上鏈咁樣咧。咁佢話最初嘅用電咧，都係去整著嗰啲鐵皮車嘅燈嘅啫。 係啊，或者個機械人心口啲炮啊。 嗰啲好後期㗎啦，已經。 嗰啲已經好後期。 你嗰啲去到有摩打式喐嘅呢啲部分咧，其實嗰啲已經去到即係近代㗎啦，已經算係。即係近代講係六七十年代，即係三十年代同六七年代爭三十年㗎嘛，大家要知道。 係明 白。係咯係咯。 最記得以前啲車仔唔個所謂摩打係靠摩擦㗎嘛。 點樣咧？ 即係你。你不斷咁擦佢，咁佢即係手動嘅摩打咁啊嘛。 你意思即係拉後嗰只？ 哈哈，嗰種啊， 回力嗰只。 嚇， 係。 嗰陣時都做到燈都著到啊，咁其實都幾仔細嘅。 咪燈都著到嗰只係用電㗎啦。 啊，唔係嗰只我都記得之前都有個係著到燈嘅。 你意思即係唔用電著到燈啊？ 拍匯力嗰 只。哦，咁啊唔知啦，因為呢個展覽我哋掂唔到啲嘢㗎嘛。咁、 哦、 我哋都係從文字裏面即係睇返，因為佢隔離一大段文字去敘述，咁其實唔係個個都有心機睇呀，咁但其實大家去到呢 玩具嗰度 睇返嗰啲文字好有趣。 一定大部分我哋都唔係好熟悉嘅日本嘢。 其實後生一代嘅就直情好多都好陌生添啦。係啦，即係我哋就會見得返，即係你鐵人28嗰啲咪識囉。小飛俠嗰啲咪識囉。 28可能都識嘅， 即係你六七十年代嗰啲我哋咪識囉。你去到30年代你唔會識㗎啦。係，同埋有啲可能冇 character， 例如啲鐵皮公仔嗰啲冇 character 嘅，係啦。咁中間亦都有好多即係同當時事件有關嘅咧，即係例如登月呢個事件啦，咁又出咗啲鐵皮嘅登月嘅玩具咁啦。咁佢又點樣嘅咧？佢其實好怪啊！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嗱，當然嗰啲好似火箭啊、嗰啲返回艙嗰啲咁嘅車咁嘅樣，其實係車仔嚟嘅啫。個造型係嗰啲火箭咁嘅大把啦。咁一個奇怪啲嘅就係佢竟然整咗一個地球。咁跟住呢喺地球隔離呢整一個好似人造衛星，但其實佢冇嘅，只係一粒發泡膠嘅波嚟。咁佢玩咩嘅呢？佢就地球喺度轉啦，咁就將嗰個波呢就吹起，就浮喺半空。 喔、哦、咁幾過癮喎。 就好似漂浮喺地球度咁樣，係啦。其實好似好原始，但係個概念幾得意喎。 喔唔錯喎，呢個諗。 係呀。咁其實好多即係當時佢哋發揮咗好多好即係好原始嘅技術，而發揮創意去搭救㗎嘛。 系啊， 即系呢样嘢反而咧，现代咧我哋睇唔到啦，已经。 因为现代太工整啦，啲嘢全部你 系 你都冇乜变噶。例如你一个超合金或者一个模型咁嘅骨架系咁又咁。 即系只不过系另一个 character 咯。 系咯。 系啦，即系现代咧就完全系卖 character 啦，即系可以咁讲啦。咁但系呢个当然都唔系问题嚟嘅。 其实都唔系啊，而家都有一啲几有创意嘅玩具嘅。 系。 但系可能都会相当贵。最紧嗰阵时我有。你記得我嗰陣時有隻Star Trek 嘅一隻 Enterprise D 圍住個星球轉來轉去，你可以撳有音樂，有音樂啊，或者著燈啊咁玩法嗰啲咧。咁其實嗰啲都好得意 嘅。嗯哼，其實係嘅。我另外一個朋友咧，佢就係講啊，話而家好多玩具咧，其實冇嘢玩嘅，即係買翻嚟擺嘅啫。咁佢咧就好中意儲翻啲咧，就係好似呢啲咁樣係有得玩嘅玩具嘅。 又或者有啲係功能性得滯咯，例如有好似以前咁有隻係《星球奇兵》裏面 Defiant 隻船咁，其實係一個 CD 機嚟嘅。 哦，係咩？ 係。 哦，即係 Auto T 2其實係一個 DVD 機咁嗰啲係嘛？ 類似嗰啲啦。 即只不過將一件物品就飯煲整咗 Hello Kitty 咁嗰啲係嘛？ 另外你記得啦，Darth Vader 出個錢鈎啊， 係 入錢嘅會。 其實呢個又唔同嘅，因為而家佢哋要走一樣嘢，就好似Hello Kitty 同迪士尼咁樣，就要入屋啊嘛。 係， 即係入屋意思即係喺你家庭嘅生活裏面啊，要入到。 唔係呢啲其實反而係有創意嘅，去 sell 一個 character 咯，唔係就咁即係 ball and socket 裝砌個公仔，或者為一個相同嘅骨架砌個模型出嚟咯。 嗯， 呢啲反而，但係呢啲一向個價錢都唔太相宜喎，反而。 是啊，好啦，咁我哋要快啲補充一下先啦，因為時間唔夠。唔係，我仲要講啊，仲嗱，咁其實咧呢堆嘅玩具啊，咁全部都係嚟自北原先生嘅呢個雙根嘅懷舊玩具博物館啦，同埋橫濱嘅呢個人偶博物館。 仲有更多嘢睇喎。 哦，其實佢有好多博物館㗎，成七八個㗎。我哋而家見到嗰啲，雖然話而家已經見到800多件，但係其實未睇曬。諗大家其實有機會過去 或者重複下個展期，由幾時到幾時咧？ 個展期啊，個展期咪就係由呢、這個3月嘅26號到呢個4月嘅19號咁樣嘅，係啦，咁大家記得 去睇啊！大家記住去睇啊！ 記得去睇。諗下北原先生本身亦都係呢個日本嘅一個電視節目啦，呢、這個開運寶物鑑定團裏面嘅一個長期顧問嚟嘅喎。咁鑑定玩具即係一個好資深嘅一個人咯。大家唔好以為啲價錢亂咁定嘅，其實係有一定嘅規則嘅。 有，例如面嘅程度啊。 冇錯。 佢出嘅 代表嘅歷史嘅一啲嘅價值啊，咁樣啦，係啦。 呢啲都係照翻 collectible 嘅， 冇錯 嘅標準嚟嘅。 係啦，即係唔係話炒，唔係話大家成日諗啊炒貴去炒，唔係咁樣嘅，其實唔係咁樣嘅。係啦，大家認識一下。嗱咁另外咧， 同埋嗰件嘢都要睇程度嘅。 係啦，另外咧，古天樂啊，原來有去做呢開幕禮啦。 係。 咁原來佢同北原先生都認識嘅喎，因為嗰時佢出過一本書嗰陣咧，係有訪問過北原先生嘅。 哦。 咁所以今次又揾翻去香港，揾翻去做開幕禮。咁佢話啦，咁希望政府多啲資助啦，咁希望第時可以開一個玩具嘅博物館。咁大家知道古天樂本身亦都係收集一啲1:1嘅玩具啦。 即係等身大啦，應該咁講啦，有啲 Batman 啊嗰啲咁嘅嘢啦，咁自己一個倉咁樣嘅，咁啊係啦，咁希望佢呢個願望可以即係政府去聽到啦。 香港都曾經搞過一啲、例如文化博物館都搞過一啲玩具展嘅，但係冇一個真係長期嘅場地咁擺一啲啲嘢咯。 咁大家如果睇過呢個展覽呢，大家 feedback 返我哋啊，睇下你有啲咩影咗啲靚相或者有啲咩意見咁樣，咁我 send 埋我哋 email 得，或者我哋都開咗個討論區啊，咁喺呢個開台 Open Radio 嗰度呢開咗討論區，咁大家可以回應一下㗎喎。 明白。 係啦，好，咁除咗呢個展覽之外啊，咁另外呢個 Sogo 都會有一個展覽 喎。 烏 達嘅30周年紀念活動。 係啦係啦係啦，海敏有冇資料喺度呢？展啊！呢、這個期間咧就呢個4月2號啦，到到8號嘅， 係 係啦，咁啊就係擺咗去睇咯，大家係啦， 係咯。喂，其實會擺啲咩咧嚇？真係 我會擺啲乜嘢啊？佢首先有嘢賣啦，主要係有啲咩限量版玩具模型嗰啲咁咧。咁另外咧，你買到某一個價錢以上，有啲福袋咁嘅禮物送翻俾你咁樣嘅，係啦。咁另外喺展示區話有啲。高達嘅情景咧，同埋大型高達模型，我唔知係咪即係1:12嗰啲啦。咁大家可能影下相咁啦，可以。 我平台崇邦嘅平台，咁 係啦，大家係啦，即係唔係玩具部喎，大家唔好搞錯。 崇邦嘅平台，你哋即係喺四樓嗰度行出去嘅。 係啦，即係平時有做下一啲嘅展銷咁樣嘅嗰度。 另外仲有限量版嘅 MG。煙紅突擊高達嘅優 質紅色 Sky Gundam 啦，我覺得勾勾地嘅大佬。 係咯。 係啊。 點解唔賣翻而家依期播緊00啦嚇？ 係啦，唔知啊，咁呢啲要始終 過咗氣喎。 係咯係咯，諗啊咩憑嗰啲咩優惠券嚟印喺個宣傳單張上面，又可以攞一個精美禮品嗰啲咁嘢啦。係啦。咁你都唔能夠詳述啦，咁做一啲免費嘅。即係參加活動喎，例如咧 有 對戰卡比賽啦， 係 啦，無形教室喎，幾好喎，星期日五號啊，咁嗱，如果大家聽得切個節目嗱，可能電台聽嘅可能過咗啦，咁大家去 動畫嘅 promo 去會 係啦係啦 播咯， 大家去睇下，咁都應該幾低，同埋呢個比較方便去咯 ，Sogo 就係 崇光， 係啦，冇錯， 因為香港其實揾個展覽場地好難，好多時你例如九龍。你例如去九龍展覽場咁啊，哇，真係都幾難去喎，德福嗰度。 嗱，大家要去咧就唔好太晏喎，因為嗰啲免費活動咧，其實都係去到六點到嘅啫。咁大家盡量晏晝咁去啦。去到好多人㗎，咁大家去睇下。 係，咁啊。 係啦。 就係、是、再重複一次啦，就係四月二號至八號，係個星期四到過咗嘅星期四到嚟緊嘅星期三啊。大家記住去睇下啦， 係就喺邊度啊？ 崇光 係啦， 鵝灣 係啦，四樓平台係嘛？ 係啦，四樓平台。 O K， 係啦，咁另外荷里活廣場嗰個，大家又去睇下到底有冇呢件事啊？係啦，咁今個禮拜咧係咪即係話上咗一套戲啦？ 都兩套嘅。 咦唔係喎，我發覺嗰套怪獸嗰度原來下個禮拜先上喎。 怪獸下個禮拜啊？ 係啦，原來 咁啊，第一套用《魔域山》啊得。 是啦，咁科幻嘅主要就係呢個勇闯魔域山 ,Race to Witch Mountain 嘅喎。 係啦，係啦。就一套舊片重拍啦。 係啦，迪士尼嘅，係啦。 係啦，咁啊詳情我哋會喺休息之後再同大家講啦。 係啦。咁其實呢呢個故事啊會牽涉到兩樣即係科幻裏面嘅嘢嘅喎。咁就係第一樣就係飛碟啦。 係。 第二樣呢就係呢個超能力者呢樣嘢。 冇錯啦。 咁因為呢兩個題材啊喺70年代呢係好流行嘅喎。 是啊 是啦、 啊。因为都好多电影啊或者小说攞嚟做过就算而家依期其实都好多讲的。 是啦、啊、嚟緊有几套戏都关于呢样嘢喎。咁例如嚟緊再下个礼拜做嘅呢个 Lowing 啊。是啦、 啊、 地球毁灭密码亦都有关系喎、 啊。Nick Cage 嗰套。冇错啦。咁或者我哋快咁讲少少啦关于呢、這个飞碟其实系咩嚟嘅呢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咯、 啊。冇错啦。UFO 咧其實唔係直接 stand for 飛碟嘅， 係不明飛行物體，你可能係任何嘢。 係啦，可能你誤以為係嘅啫，可能解釋咗、哦、原來只不過氣象又有係嘛，喺、天文現象又有咁樣。 亦都有啲係、甚至指嗰啲佢哋飄下飄下嘅嘢，咁已經可能係㗎啦。 係啦，即係總之解釋唔到，即係一時間解釋唔到嘅嘢。 UFO 都得嘅。 諗其實大部分呢都解釋到嘅，最尾都 係當然啦。 嗯， 其實大有統計數字七成以上都係氣象氣球嚟。 哦，係咩？ 係 啊。嗱，咁其實呢，原來喺近呢幾百年嚟啊，咁開始呢越嚟越多人啊話睇到天空裏面有啲神秘嘅物體喎。 係。 咁喺呢二次大戰期間呢，即係1939年到1945年之間呢，呢啲報告啊增加得好緊要喎。咁好多軍方同埋民間嘅飛行員呢都聲稱見到即係奇怪嘅光，但係仲會喐㗎喎。咁當時呢佢哋就唔係叫做飛碟嘅，佢哋叫做呼飛塔。咁點解呢？因為其實嗰時嘅盟軍就覺得呢啲一定係敵軍即係德軍佢哋嗰邊嘅一啲嘅新武器咁樣嘅。 係 啦。咁至於呢比較近代啲呢，去到呢個47年6月24號有個美國人啊，咁就喺即係呢個喺個呢啲嘅天空度呢，即係炸洗住佢自己嘅飛機啦，咁見到有九個啊白色碟狀不明飛行物體。咁之後呢佢就話即係佢見到 Flying Saucer 之後呢，咁以後就有飛碟呢個名字出現啦。係啦。咁當然最 其實佢飛碟只係一個統稱，大部分都唔係碟型嘅。 冇錯啦。 有人見過㗎。 雪卡型啦。 係長條型啦。 係啦。雪卡型。 或者係一個。 三角型都好多啊。三角型啊。 三角形啦，吓，例如L.A. 影到嗰个就 哇超巨大啊，大佬 超巨大嘅 V 型啦，咁所以其实飞碟咧，只不过统称啊，唔系一啲真系 冇错啦，即系中国人比较中意叫做飞碟啦，或者系啦， 系啦， 系啦，咁人哋讲 U.F.O. 咁，其实有不明飞行物体先啱，系啦，咁另外啊，超能力者 E.S.P. 系咩嚟嘅咧？ E.S.P. 就系、是。extrasensory perception 咧，即係五官以外嘅接收嘅能力啦。 係啦，咁好以前咧，啲人就覺得係第六感咁，咁啊係咁。 或者佛家叫嘅天眼啊。 係啦，咁原來咧 眼通啊， 喺後來嘅研究啊，發現原來唔止嘅喎，原來分好多種唔同嘅能力嘅。 係啊， 咁大家睇科幻故事就成日都見到啦。咁嗱，我哋講下。 好啊。 例如有乜嘢？第一樣 最普遍講嘅，例如一間 lowing， 你將會上嘅 lowing 啊，或者其好多套戲都講嘅就是預知能力啦。 預知能力 係啊，咁就係對你嘅思想超越咗時空，你可以感應到一啲未曾發生嘅事啦。簡單嚟講， 你同一眾嘅師傅同佢算命一唔一樣咧？唔好同啊！啊，佢真係見到嘢嘅呢啲啊！ 因為嗰啲係相信定命嘅，同埋你 計出嚟， 你睇到有少少分別嘅。 啲佢哋睇到嘅預知力直情係嘛？即係發夢或者乜嘢嘅時候會見到一啲嘅事件發生啊，係嘛？係啦，咁另外係透視能力喎。 透視能力 好明顯啦，好勝係嘛？ 星爺嘅好勝咁 啊！冇錯啊，係啦，睇穿你個牌啊嘛。 其實喺冷戰時代，蘇聯係不斷去嘗試做呢樣嘢嘅。 係啊，的確係㗎，即係佢哋嘅軍方係不斷研究呢方面嘅嘢㗎。 佢哋主要研究嘅係念動力同埋透視力啦。即係當然，如果真係研究成功，都幾恐怖，你可以諗死人哋個領袖。 咁咪真係落降啫，係嘛？ 啊，咁又有少唔同啲。 好靠啲嘅呢個。 或者另外一個超能力念動力 telekinetic 啦，即係你可以用思想去移動或者改變一樣嘢嘅物理上嘅位置啦。 係啦，就正係呢、這個魔域山入面嗰個女仔嘅能力囉。 係 啦，即係可以移動一啲嘢嘅用嘅思想。 係啦。咁啊，另外就係、是、 telepathy 啦，就念所謂嘅念動力啦。 唔係念動，呢個叫心靈感應。 telekinetic 就係念動力啦 ，telepathy 咧就心靈感應啦。係 啦，嗱，其實原本舊嗰套嘅魔域山咧係有呢樣嘢嘅喎。 係。 但而家新呢套反而冇咗啦。 即係或者。 即係佢哋傾偈可以唔開口講嘢㗎。 啊、你諗到大家思想上可以溝通，即係 冇錯啦。 例如中國佛家所講嘅他心通啦， 係或者定係高達入面嘅 new type 係嘛？ 係啊，高達 或者 Yoda 你嗰啲 Jedi 嗰啲係嘛？ 但係佢需要有 零零嘅世界去 G N 粒子， 系嗰啲啊， 嗰个有米洛夫斯基粒子原本嘅世界度， 嗯，系呢啲系唔需要嘅， 问嘅 Telly Public 就唔需要有呢啲粒子去传送嘅，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系啦，诶，仲有啊，阿悟空最成日用嘅系咩咧？瞬间移动啊， 系， 系啦， 就即系例如真跑嗰套戏咯。 Jumper 系冇错啦， 啊， 冇错啦， 即系佢可以扭曲咗个 time and space， 由一度去第二度啦。 系啦， 啊， 但系佢唔一定可以超越时间啊，即系呢个系诶喺翻同一个时间啊。 但 系有啲有啲理论 就未必一样控制啦，例如 冇错， 曾经有记录，有啲人无端端揸喺美国 Iowa 揸紧车，下一幕竟然系墨西哥城， 啊，即系无端端去咗墨西哥啊！系啦，咁到底系佢只有超能力啦，定佢进入咗呢个时间嘅狭缝咧？咁就唔知啦。 系咁，呢个就 或者百慕达三角 咧，就 not necessarily 都系超能力嘅。 冇错啦，系啦，系啦。好，咁念写啊，就系啊，唔知点讲俾大家听。其实大家睇过呢个午夜凶铃嘅贞子系咪啊？ 系。 佢妈就系念写能力啊嘛。 啊，咁 系咪？ 呢个亦系当年冷战时期苏联特务最 emphasize 嘅一樣嘢啊！ 係點解咧？ 因為佢哋其實佢哋相信透過依能力可以睇到人哋啲軍事嘅文件啊， 即係嚴格咁去睇。揸 嘅應用通常就講通靈嘅啫。 唔係，佢念寫唔止啊，佢淨可以印翻落一張菲林上面啊。 係啊， 呢下先犀利啊！ 到一個影像，唔係就咁。 冇錯啦，你自己睇到個鬼用咩？其他人睇唔到，佢可以成整落一個菲林或者一啲嘢度俾其他人睇。咁呢個就念寫能力啦。當然你睇個 Jojo 冒險啊，佢嗰個阿公就有呢個能力啦，係咪啊？ 係 咪？係咯。 另外一個就接觸感應啦， 係 psycho community 啊， 咦？係咩嚟嘅咧？ 咁其實就係一種都係超觀感啦，就係透過接觸一樣物質就感應到嗰、那個。嗰件事，即係曾經 接觸嘢 嘅嗰啲人或者嗰啲事，例其實美國嘅有江湖傳聞話美國嘅警察有僱用 啊，係啊 ，FBI 啊， 去啲現場去感應嗰件案，其實 係啊，唔係傳聞嚟㗎，係真嘅。 只要掂到咧，佢會若莫可以睇到當時發生嘅咩事，甚至可以形容到 個受害人啊，到底點樣死啊嗰啲啊。 嗱，依個字咧 ，telekinesis 咧，其實係希臘文 ，psi 唔係 psychokinesis 咧，其實係 psi 通人 psyche 同埋 man mantra 嘅兩個字夾埋， 係啦， 就係心靈測量咁解。 而家你叫啲 psyche 係咪其實就係有 psyche 咯？ 係啊，就係咁樣啊。嗯， 唔係 psyche 嘅，唔係 psyche 嘅，係 psyche 嘅個字。 喂，我哋可能要呢個休息一陣喎，因為而家時間咧差唔多呢個休息時間啦。喂，翻嚟繼續講呢個超能力好唔好啊？ 好， 好 ，OK。好啦，翻嚟啦。係，咁頭先講到呢啲超能力啦，咁就原來咧唔止呢啲嘅，咁仲有一啲咧可以放火啊、放電嘅能力啊，咁就好似超人裏面嗰啲超人角色一樣啦。 係啦，係。 咁呢種叫做乜嘢咧？Psyrokid。ness 咁樣嘅係咪？ 上下啦， 咁上下啦，因為呢個比較奇怪啲嘅，我佢個學名 係 啦。 其實就係透過意念力嘅集中，可以燒著一啲嘢啦。係 啦， 就唔係漫畫裏邊 human torch 咁成身著火啦。 或者唔係射死光咁樣嚇。 但係至於電影作品之呢，就其實都有一套 咩 Firestarter 啊 ？Firestarter 其實兩集嘅其實都係。 啊，咪啊，邊個咯？咪阿 Jill Barrymore 細個做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啦係啦係啦，咁大家可以睇翻曬喎，其實全部都有作品㗎，頭先以上講嗰啲都 係 係啦。咁另外後面咪話有一啲飛碟嘅咩中國嘅個案，可以講少少啊？ 嗱，其實飛碟唔係淨係現代 先有嘅，冇錯。 喺中國古代咧都有過一啲飛碟嘅記載， 哇， 例如唐朝人。段城式所住嘅西洋陽即太陽個陽啊，集組裏面咧就提到喺公元嘅823年咧就出現個 UFO， 就喺、是當時就係中國唐朝嘅唐穆宗皇帝嘅期間啦、啊， 正值8月15夜，咁好多人喺街度慶祝嘅時候，突然間見到天上呢有一個點講呢，一個弧形嘅，即係好似成隻鑊咁嘅發類似金屬嘅發光體喺天空擦過，咁當時啲人嘅 interpret 當然係異象啦，慶祝皇帝嘅即皇帝受歡迎咁啦，佢哋 interpret 就咁亦另外喺洞天閘呢件事亦喺另外一部唐朝嘅書嗰度叫洞天閘嗰度記述過嘅咁另外喺宋朝宋神宗年間呢蘇東坡被贬啦，去做杭州通判嘅時候呢，咁亦都曾經有路經金山寺嘅時候，亦曾經話過佢見到當時二月就啱啱係即係二月你都知㗎，即係蘇杭咁啊煙雨迷離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就佢見到天空突然間有一片紅色嘅火光。由西向東咁好快咁飛過。咁另外唐朝人唐元英著嘅文昌雜誌亦記載神宗年間呢有一個叫孫行老嘅人呢，喺高油嘅高油，即係我唔知係邊度一笪地方啦，目睹一個喺湖邊嗰度啦，目睹水中月向上升啦。 啊，水走出嚟嘅 UFO。 係，即係佢哋嘅 interpret 就水中嘅明月無端端升咗上天啦。 即係佢以為係倒影㗎嘛最初。 係。 其實唔止連孫中山啊都話見過㗎。 係 啊，孫中山都見過飛碟㗎。 哦， 係。係啊，有記錄佢自己寫㗎，仲要係嗰個記錄係。 係。 當然用文言文寫嘅。咁啊 ,ok, 咁我哋或者講返到戲先好唔好，因為時間唔夠啊。 咁啊嗰套戲都係 UFO 啦。 係啦，咁同埋亦都牽涉到超能力者呢樣嘢喎。 冇錯啦。 係啦，咁其實當年啊75年嗰套嘅版本呢，就嗰兩個好得意嘅細路仔，細路仔同細路女啦。係。係啦，咁一 pair 咁㗎，咁佢哋呢又係可以自己同大家傾偈呢，唔需要開口㗎。 即係 telepathic 咁啦。 係啦，咁同埋呢佢哋有念動力㗎，就可以整喐啲嘢。咁後來影響到即係後來日本嗰邊呢都唔少嘅漫畫作品都有呢樣嘢㗎喎。即係例如阿基拉啦，時尚條一嗰啲舞啊，跳舞嘅舞啊。 都 係呢啲㗎，係啊係啊。咁嗰時相當流行㗎喎。咁講少少題外話啦，咁嗰時我哋成日覺得嗰兩個細路好似呢個合家歡呢個 豬仔小寶。 係啦係啦，因為即係幾次咁都係個科幻版本咁囉。咁當年無線都做過啦，呢套合家歡啊 ，Family Affair。 李思琪、黃淑儀配音。 係啦，冇錯啦，黃淑儀就配咗豬仔啦，李思琪就配呢個小寶啊。咁另外有兩個咩法蘭叔叔、彪叔叔咁嘅嘢。 係，法蘭叔叔係佢哋個阿叔啦，養佢咯，彪叔叔係佢管家啦。 冇錯啦。咁呢個題外話啫。咁但係咧，即係話嗰兩個感覺就好似豬仔小寶嘅。 咁因為嗰陣時啲細路通常都係咁，有少少著斑，跟住就啲頭髮就蓬鬆，好亂咁。 嗱，咁最尾咧救佢哋嗰個咧，即係就係一個阿伯伯嚟嘅，就揸住架嗰啲咁嘅旅行車咁啊，載佢哋去到 Wish Mountain 啦，咁最尾目送佢哋即係坐飛碟翻去啦。咁你喺呢套嘢入邊咧， 今次就改咗好有 型，做呢個阿 Rock 啦，冇錯啦，蝎子王啊。咁咧最尾佢哋都真係換咗架車㗎喎，最初係的士㗎嘛，咁後尾真係換咗架旅行車㗎，同原著一樣㗎喎。 係個女士一個教授嗰架車啦。 唔係架車係嗰、那個一個飛碟阿伯嘅車嚟嘅。 哦 ,ok,ok。 係呀，即係都係一個伯嘅嗰架車。 Dr. Fetchel。 咁唔知嗰個伯會唔會都係當年嗰個伯嚟㗎呢，我唔知啦。 唔知喎，佢話真係有當年嘅兩位主角客串，可能係。 係囉。嗱咁呢套戲呢基本上就係我個感覺上就覺得係一套好80年代史不保 feel 嘅戲喎。 係。 但係喺呢個零幾年睇呢，你硬係覺得有少少勾勾地。即係其實佢就冇乜冷場嘅。 有唔少 UFO， 其實亦都有一啲電視台 UFO 節目嘅人客串做呢套戲嘅一個鏡。 是啊，因為佢中間呢牽涉到講到一啲 UFO UFO 專家啦，同埋啲 UFO 迷嘅。嗱、啊，咁裏面咧，我哋咪成日話咧，黃聖依有份做嘅。 係。 嗱、啊，呢套戲咧，大家就可以玩呢個尋找黃聖依嘅遊戲啦。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黃聖依的確喺裏面有出現過嘅。 啊，在哪裏啊？ 大家入場揾下先咧。嗱、啊，俾個 tips 大家。咁裏面咧、有一個嘅 UFO 嘅聚會嘅。咁係一班 UFO 迷裏面咧，咁有一個會場嘅，裏面咧好多人咧著到古靈精怪，裏面其中一個咧白色假髮嘅咧，大家睇清楚就係黃聖依。 哇！都要好落足眼力喎，嗰度成 啊都唔係嘅，佢都係搭 lift 嗰陣都喺度嘅，有大頭嘅，不過即係大家要認一下咯，即係因為你喺企後面啫嘛。 可能著到咁怪被 係你又唔認得係佢一個華籍嘅樣，但佢嗰班女仔全部都係唐人嚟㗎。 哦， 系啊系啊，佢唔止一个噶，系啊，不过佢系主角啲嘅咯，即系嗰堆人里边就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入去揾下黄圣依到底喺边度。嗱咁呢套戏咧，其实如果即系啱细路仔睇多啲嘅，因为其实就不断咁打同埋追嚟追去啦，啊，同埋即系就啲坏人其实都唔系好坏嘅，即系坏得嚟都傻傻地嗰啲咁啦。系啦， 佢都系政府 agent 嚟嘅，不过依类戏嘅政府 agent 通常都系傻佬嚟咯。 啊、即係佢有少少玩 X-Files 嘅，但係佢當然冇 X-Files 嗰啲咁黑暗啦。係。係啦。咁呢套戲大家可以去睇下嘅，咁同埋呢如果了解一下佢個背景嘅話呢，咁你就會睇得有趣啲啦。咁因為枕入去睇呢就可能會悶呀。係啦。咁另外呢裏面嗰個做嗰個外星人女仔嘅原來呢就係呢個朱古力掌門人入面嗰、那個食呢個嘅香口膠嗰、那個靚妹人已經大過咗啦。係啦係啦。 大過啦而家。 而家靚女嚟㗎。不過都係十幾歲啫，而家都唔係大得好緊要。亦即係之前啊，做魔翼嗰個啊，魔翼即係嗰個無辜姑喺現代有呢個嘅摩西嗰十災降臨嗰套戲咧。 哦，嗰套戲 係。係啊，嗰個細路女。 好細路女。 都細過而家啦，係咯係咯。係啊，咁大家睇下啦，佢如果當輕鬆娛樂即係咁睇下 OK 嘅，係咯。咁但如果你要睇好高級嘅特技同埋武膽嘅，當然冇啦。 冇啊，對魔其實。成套嘢可能都係淨係 打過幾下嘅都，都唔係嘅。一開始嗰陣佢嗰啲追佢，即係佢揾佢追債嗰班人，佢都兩嘢打低佢嘅，都好犀利。但係對住個外星刺客就冇得打。 冇得打 嘅喎，冇得打係。係啦，咁唔係都唔長講呢套戲喎。咁跟住原來嚟緊係另一套啊，我哋覺得其實原來係爭啲走漏眼嘅《Lowing》啊。 Lowing 啊。 嗱，初初覺得 佢 係《Lowing》又嚟咁樣。 原來唔 係。係啦。 只有外星人啊。 冇錯啦，初初以為係啲即係2015嗰啲咁，係咪、 啊、 其實都有少咁嘅暗示嘅，咁但係呢成件事呢到最尾原來係有啲外星人想救返一啲嘅地球人咁樣㗎喎。係 啊，狼牙方舟嘅故事實際。 係啦，咁最尾呀、啊、到底呀、啊、地球係咪要毀滅呢，咁大家要追下呢套戲啦。 係啦。 係啦，咁裏面係真係有啲其實同之前嘅地球停轉日有啲似㗎。 比想象中好，因為呢類戲我最初都係仍然都會幾悶 的。哦，係啊，呢套唔悶㗎，因為佢開頭個氣氛都幾 X-Files 㗎做得。 啊，同埋不斷有事發生咯，你 係啦係啦， 覺得即係喺度搞緊。 同埋最尾個大災難發生嗰陣咧，原來啲特技都做得唔曳㗎喎。係即係成街都係人㗎喎，真係。 機都做得唔 OK。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套戲原來即係比我想象中係好嘅。咁到時上畫嗰陣，大家可以去睇，或者到時我亦都同大家再詳細講下。 另外網上而家熱話《狼人勞根》 係咩事呢 嘅，俾人掟咗出嚟啦。 冇錯啦，呢、這個 X 二名嘅外傳啊 ，Wolverine 啊，竟然啊，有條毛片嗱、啊，完全啊未整特技㗎。 整咗 啲， 不過你見曬啲威亞啫。 整咗啲啦，整咗啲啦。咁啊，嗰啲好大型特技，即係例如 key 翻曬啲背景嗰啲咧，仲未做嘅。嗱，咁當然呢件事本來我哋唔講，不過而家既然上咗報紙啊，咁唔爭在大家報道一下。咁啊，費事大家心鬱鬱，其實咧特技係未整嘅，好爛下嘅。咁大家其實未睇過就算 了。如果你話淨係想要睇個劇情咧，其實都完整嘅，因為都係。 劇情我哋唔方便喺呢度透露啦。不過咧，即係中間咧，即係好多特技位嘅，其實都原來係。係啦。 但係大型特技其實真係唔係咁多咯，相對。 最尾咧，最尾喺嗰啲核電嗰啲咩叫咩反應堆嗰度打係咪？ 嗰度最大型啊，成。 係啦係啦。 但係之前咧，主要都係搏擊性嘅技巧咯。 係啦，咁聽講話而家就已經揾唔到嚟睇㗎啦。 係 啦 ，ban 咗㗎啦。咁或者呢個 有好趣事，你可以研究一下。如果你見到嗰套戲，你就可以研究一下特技師係點樣定位嘅，因為好多場口畫曬啲崗位應該點走啊， 冇錯啦， 嗰啲嘢喺度嘅。 係啦， 好，咁我哋再嚟咗个礼拜咧，另外仲有一套叫做 Monster vs Alien 啦。咁不过未做，或者不如我哋迟啲再讲啊嘛。 迟啲再讲啦。 亦都做二十世纪少年啦。咁嗱，我哋因为有个访问啊，又要播一播。 系。 咁就上个礼拜我哋去完嗰、那个游行啦，咁完咗之后，原来佢哋咧亦都同佢哋再做咗一个访问。 系一个 follow up。 系啦，咁或者俾大家听一下好唔好？ 聽完個訪問，我哋再翻嚟再講。 O K。咁我哋啱就去完呢個 A C G 獨立日係嘛？ 唔係叫做三二九預習讀宣言。 三二九預習讀宣言係啦。咁而家我哋再訪問一次啊 ，Thomas 啊，同埋另一個發起人啊，小貝嘅。 大家好，你好，我係 Thomas。 大家好，我係小貝。 係啊，咁今次覺得成唔成功咧？ 其實我會覺得即係嗰、那個成功嘅定義係喺邊度呢？咁我 做唔做到你哋要做嘅嘢？ 我覺得係今日有嚟嘅人啦，有支持嘅人啦，呢廿幾人都係，即係其實佢哋都成功咗咯。因為佢出到嚟嘅時候，佢哋最初係可能有啲人好不安啊，或者係喺網上面都有講，都有好多反對聲音，而佢哋都會話即係有啲人會話，可能我跟到中途就會走㗎啦，喺尾嗰度掉下掉下尾咁啊咋。咁但係佢哋嚟到其實都好投入囉，咁會發現其實因為出到嚟大家都知道係要做啲乜嘢，其實我哋係即係捍衛緊預習族呢個 terms 囉，咁而大家即係就算唔覺得自己係宅都好，都覺得呢一樣嘢係即係值得捍衛，咁對於我哋即係有出席嘅人嚟講都係成功囉。 係咁啊 Thomas 點睇呢？ 我諗同小貝差唔多啦，就係、是、今次如果退一萬步嚟講啦，其實係一個即係唔係為自己囉，而係為呢個族群一齊去發聲嘅一個機會囉。我諗我係好感動呀，即係因為我初頭呢12點左右啦，我喺個噴水池旁邊啦，其實得兩個人，我諗嘩會唔會咁灰呢，得兩條友揸住兩個牌跟住就行過嚟咁樣，跟住聚下，即係因為可能初頭我未換好呢一套衫啊，咁唔係好多人知道啊，原來就係呢條友啦，即係就係趙澤雲啦。咁跟住換好套衫之後，就開始有即係若干人喺度聚集。其實嗰、那個我即場望到嘅都係好即激昂咯，自己同埋有另外一個好鼓舞嘅地方，就係當我問大家之前有冇一啲即係社會運動嘅經驗或者遊行嘅經驗，好多人都話冇，呢次係第一次。咁即係話，可能佢哋平時對某啲議題呢都仲係比較冷漠，或者唔敢行出嚟，或者唔相信自己嘅力量，但係到一講其實嗰樣嘢好能夠觸動佢嘅，其實佢哋都係會願意行出嚟囉。即係話佢哋願意面對公眾，而唔係好似大家想象之中電車男就係等於自閉仔囉，佢哋一樣會係咁願意勇於去承認同埋承擔一啲社會嘅責任。 咁今次嘅人數係幾多人到呢？ 起步嘅時候就數過27人啦，咁沿途應該都加咗啲嘅，但係因為行出行入嘅時候，我見到有啲係喺對面馬路趕過嚟然後 join 我哋嘅，咁所以應該係沿途都加緊嘅。咁我有時望返後面都有啲原本係即係條龍好似係越嚟越長咁樣，但係我就冇具體數過最後有幾多人啦。 因為嗱，所以我都有一齊行啦，咁見到後面呢係過馬路就係要等人嘅，好似都有幾廿人咁喎。 都應該我估計最多人嘅時候有40囉。 是， 我唔知道，因為我就喺前頭咁啊，所以即係唔會好認清楚後面究竟有幾多人咁啊。 即係後面即係慢慢侵啲人，加咗啲人咁樣咯。 咁我睇到 就係廿零人啦，係咯。 我睇到各種年齡嘅人都有啊。 其實都多㗎，即係亦都有男有女啦。見到唔係淨係即係好單一話，就係好似電影裏面嗰一種電車男先，即係淨係得一種囉。咁就係正如我哋話其實預習族係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唔同個性都會有囉，就係唔係好單一咁樣。咁而年齡層都係囉，有啲比較細嘅可能十幾歲仲係讀緊中學。即係都好鼓舞囉，譬如有啲人可能係嚟緊係考緊高考，而家考緊高考或者嚟緊考會考，佢都會願意即係分一啲時間出嚟去支持呢一個行動囉。 有冇啲嘢呢想同嗰啲反對者佢哋講返嘅呢，或者交代下同大眾？ 其實我諗今次即係反對嘅話，可能比較多都係即係自己圈內人啦，我哋叫做。咁我想講話，即係想同佢哋講就係、是預習族呢個 term 真係 neutral 啊，係真係冇問題㗎囉，唔使好神化或者好即係邊緣化佢囉，唔係一定要去到即係某一啲好勁嘅動畫人郭田斗師傅先可以自稱預習族 但亦都唔係話即係遇宅族就等於好沉迷呀，唔識相處呀、自閉呀、變態呀，唔係嗰啲囉，亦都即係只係好普通，你好熱衷於呢個文化，亦都會研究嘅，咁你咪係宅囉。即係我覺得去即係要感應囉，咁我覺得感應就係、提升我哋成個遇宅族，即係或者提升呢個動漫文化第一步囉。 咁之後仲冇第啲嚴肅性嘅活動咁樣呢？ 一時之間就唔敢講太多，因為就係我哋已經開始聯絡緊某啲大學嘅動漫學會，試下搞一啲座談會啊咁樣。咁但係即係長遠嚟計就即係慢慢再諗啦，我哋而家行出咗第一步已經相當唔錯啦。 喺邊度可以睇到呢啲嚟緊活動嘅資訊呢？ 暫時都未諗到有冇另外一個即係好啲嘅渠道發放一啲訊息，咁所以即係答唔到你住，答唔到你住，係啦。 咁或者都唔介意可以將啲資料發俾我哋啊，因為我哋都係不斷去報道一啲嘅活動嘅。 梗係可以啊。 OK， 咁有冇最後一句話要同大家講？ 我諗就係無論你係宅唔係宅都好啦，你鍾意動漫唔鍾意動漫都好啦，冇乜嘢特別需要去揾位去將遇宅族或者電車男呢一個族群去嘅弱點同埋缺點去放大囉。即係呢個社會唔應該係咁樣。 係咁，同其他正常嘅一啲嘅活動其實是一樣嘅。鍾意漫畫、鍾意卡通、鍾意科幻都係一啲好正常嘅喜好，係咪？係咪咁樣？ 其實係一個好正常嘅喜好囉。咁同埋亦都係都想講話唔好將動漫畫當係一個代罪羔羊囉，唔好將遇宅族當係即係替死鬼囉。即係好似話即係我有呢一班人，總之就我咪睇動漫畫囉，咁所以變做咁囉。即係呢個係將一啲社會問題好簡單化，同埋即係推落某一樣嘢度，咁就好似覺得啊解決曬啦咁樣。即係佢哋衰囉。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無論你係宅或者唔係宅嘅話，都其實呢個係唔正常，亦都係唔健康嘅社會現象嚟。 好啦，咁希望大家以後多啲支持呢方面嘅活動啦。咁多謝兩位啊，小貝同埋Thomas接受我哋訪問。 哇，係啊。 即係韓永有咩 feedback 咁咧？ 即係今次都睇到都幾多人肯開收自己嘅興趣啦。咁作為一個民主社會，亦係一個幾值得人哋反省嘅事件。 係啦，咁我哋見到咧，亦都好多主流媒體，甚至乎電視台啦，都有即係報導下呢件事啊。咁所以我都覺得係成功嘅。咁今次即係大家都即係知道原來呢個族群呢啲人都唔係咁自閉嘅。係啦。好，咁另外呢我哋差唔多夠鐘啦。咁呢講多少少啦，咁原來今季嘅日劇好多都出咗街㗎啦。咁呢個嘅Kina 即係管夜美穗嗰套不可能犯罪搜查官啊，咩我的管家啦，咩 QED 證明終了啦，呢個阿七仔啊嗰個手機嗰套呢攜帶搜查官啊，嗰啲都出咗㗎喇喎。 係咁 大家可以睇下㗎。咁其實都之前同大家介紹過㗎，你以往嘅集數裏面。係咁，係咪咁要同大家補充一下呢韓永？ 另外講講啦，金融風暴就殺到去 Marvel 公司啦。 係。 咁Iron Man 勁第二集第二輯就勁 cut budget。 哦，點解呢？ 例如兩個主角佢哋最初要求嘅係40萬嘅片酬。 是 啊，美金啦，當然講緊。但係而家 一分鐘 嘅約摸都係得25萬左右。 O、okay, K， 好啦，咁我哋最後啦，因為得翻一分鐘嘅。係咁，我哋講多次我哋嘅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大家有啲咩回應啊？有啲咩想問啊？或者有啲咩想補充咧，都係隨時 email 翻俾我哋嘅喎。係啦。咁另外咧，我哋再 repeat 一次啊。咁我哋會喺兩個台度播啦，就係、是、openradiohk.com 啦，逢星期一晚11點啦。咁同埋呢個 onairpower.com 啊，逢星期二晚10點鐘咁樣嘅。咁何永仲冇嘢講？ 冇咯。 係啦，咁下個禮拜啊，咁我哋繼續同大家去報道啦。咁其實 C3 有啲嚟緊都好多嘢可以講嘅。 冇錯。 係啦，咁嗰個我要有多啲時間講先得。例如周杰倫嚟緊都有個叫熊貓超人咁嘅嘢㗎喎。係啦，好。咁我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同大家講一聲。 好。 好，拜拜。 Bye.